从话题里减少了，我把你的味道用香水喷掉了，我把你的照片用全家福挡住了。 九，我总在你身边。

下的只有痛。我带着我的梦独自在风中面对苦与痛，我为何这样做，只希望你会懂， 只希望 是为家人相思成病，你的美是让我沉沦的瘾，只要拥有你还有什么功名。待月夕香浓花影，若两情相悦真心真意，为什么不可以终身死定，未来的画面让我们一起描绘丹青。独坐西厢为你弹琴，丝丝拨弄我的心，我的思念如此殷勤，你是否会有心有灵犀的共鸣。独坐西厢为你弹琴，深深吟唱我的心，若水三千我已决定，你就是我此生至死不渝的风景。古来书生最多情，总是为佳人相思成病，你的美是让我沉沦的瘾，只要拥有你还有什么功名。待月夕香浓花影，若两情相悦真心真意，为什么不可以终身死定，未来的画面让我们一起描绘丹青。独坐西厢为你弹琴，丝丝拨弄我的心，我的思念如此殷勤，你是否会有心有灵犀的共鸣。独坐西厢为你弹琴，深深吟唱我的心，若水三千我已决定，你就是我此生至死不渝的风景。独坐西厢为你弹琴，丝丝拨弄我的心，我的思念如此殷勤，你是否会有心有灵犀的共鸣。独坐西厢为你弹琴，深深吟唱我的心，若水三千我已确定，你就是我此生至死不渝的风景。

哭泣，是在某年的冬季，你把我抱在手里点滴剂。父亲的手像港湾，当我感觉是蓝天，可以让我任意表演最最自由的舞台。如今这片夜幕中有最难逾越的梦，我是你心里的最甜，你成了最痛。每当窗外吹过一丝丝的微风，我就感觉到你在我身边轻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像下了一场暴雨，相片挂在了墙上， 可贪玩的只是一块玻璃， 世界从此就开始分离。 记得

是一场大雨，事到如今我依然爱你，我孤孤单单留在回忆里，好想陪你再淋一场雨，要世界为我停止呼吸， 休息，就像拥有仙人掌的生命力。My dream， 没你的花季，没有你的世界里，不羁不羁不羁，闻不到香气。有你的花季，爱情开在花田里。 特价房大平台，房 天下。